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呀，今天的空气真不错， 把门打开吧， 应该通通风， 对， 开开窗户， 楼道里的门也打开。 哦，唐耳朵， 嗯， 楼道里的这个楼梯的门是不能够打开的。 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门吗？ 进进出出的门呗。 你看，它连接着楼梯，楼梯连接着每一层楼。 是的。 而且你看上面的玻璃有这么厚，这么厚。 嗯， 这是一道防火门。 防火门？ 是的。也就是说，比如咱们的楼上着火了， 嗯， 要是这个门开着，那黑烟是不是就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那是， 穿过这个门到我们这层楼来了。 对，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怎么逃跑呢？ 哦，那是。 所以楼梯的防火门应该永远都是关着它。 能锁上吗？ 你要是锁上了，万一着火了，我们怎么下楼呢？ 所以它就应该是关上的， 但不能锁上。 明白。 那你现在就去把每一层的防火门都关上吧。 嗯，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乔·奥康纳和亨利·佩恩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爸爸的头发不见了。今天，小男孩杰里梅亚·詹森非常非常兴奋。今天可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第一次和爸爸来到球场看棒球比赛。这可是最重要的大联盟棒球比赛呀。球场里坐满了观众，杰里梅亚好像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到过这么多的人呢。他拉着爸爸的手，另外一只手抱着一盒爆米花。杰里梅亚和爸爸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他的爸爸心情也不错，他和儿子吉里麦亚享受着球场上人们的欢呼声和精彩的棒球比赛，看着他最喜欢的棒球队。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也就是吉里麦亚的爷爷，也很多次带他来到这里。当比分0-0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啪的一声，主队的一个队员打出了全垒打，这在棒球里可是很厉害的。杰里麦亚的爸爸高兴地从座位上跳起来，伸出双手大声喊着，喂，太棒了，太棒了。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他们后面的一个戴着帽子的大块头男人喊，嘿，秃子，坐下，挡到我们了。杰里麦亚吓了一大跳，还有一点担心，可是爸爸却一点也不紧张，他面带微笑转过身对那个人说，哦，对不起，挡到你了，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个大块头男人也微笑着对爸爸点头，他们好像不是在吵架，而是在开玩笑。看完比赛回家的路上，当爸爸开着车带着杰里麦亚的时候，杰里麦亚又想起了那个球场里的大块头的男人。他抬起头问，爸爸，那个人为什么叫你秃子？爸爸笑了笑说， 因为我的头上没剩下多少头发了，他只是开玩笑。 杰里麦亚想了想，然后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很想知道要是他自己也没有头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爸爸的头顶上光秃秃的，像个电灯泡。不过除了头顶上，爸爸脑袋上其他的地方也围着长了一圈，所以他只有头顶上是光秃秃的。杰里梅亚想象着， 如果自己头顶上的头发也没有了，只剩下周围的一圈有头发，那……第二天，杰林贝亚和爸爸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爸爸正在打电话，杰林贝亚在忙自己的事情，没太注意爸爸说什么。不过他突然听到爸爸说了这么一句话， 哈哈，对，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掉头发。 杰里麦亚也没有听清楚后面的话，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在使劲想着那句从那以后就一直掉头发。爸爸掉头发，杰里麦亚想，那么肯定是这个原因让他变成秃子的。现在吉里麦亚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好吧，我现在要去找头发，找到爸爸的头发肯定会让他非常开心的。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冲出厨房，开始在家里寻找爸爸掉的头发。吉里麦亚先在屋子里找，他查看了壁橱、碗柜还有抽屉，可这儿连一根头发也没有。接着他又跑到卫生间去查看了浴缸，这儿也没有。他又跑去找了车库里面，车库里也没有头发。他甚至去看了看抽水马桶里面的洞，可是那儿只有一滩水，也没有头发。奇里麦呀又来到了房子外面，继续寻找爸爸的头发。他打开井盖查看了下水道里面，他爬上垃圾桶看了垃圾桶里面，他甚至把院子里的大石头掀起来，可是那下面只有一群蚂蚁，没有头发。杰里麦亚查看了家里的前院和后院，甚至还在花园里找过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啊。他回到屋子里非常的灰心，爸爸的头发到底去哪儿了呢？头发这种东西会去哪儿呢？然后杰里麦亚有了一个主意，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东西像爸爸那样掉头发呢？杰里麦亚想到了其他像爸爸脑袋一样的东西，比如他的铅笔后面有一块橡皮擦，因为他总用它擦，所以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光溜溜圆咕隆咚的就像爸爸的脑袋一样的东西。还有杰里麦亚家的旁边有一座小山，小山下面长满了草，可小山上却是光秃秃的石头，就像爸爸的脑袋。骆驼，对啦，骆驼有个高高的驼峰，驼峰上面光秃秃的。不好吧，也许猪和骆驼身上有点绒毛，不过也不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掉头发呀，有一些从一开始就没有头发呀。他想到了骆驼、乌龟还有猪，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地方是光秃秃的，可是跟爸爸都不一样。杰里麦亚走进了小房间，他的小妹妹还是个小婴儿的罗斯玛丽正在婴儿床里面玩呢。他刚生出来没有多久，粉红色的小脑袋上光溜溜的，只有几根头发，几乎和爸爸的一样。也许爸爸生出来就是这样的，杰里麦亚想。最后杰里麦亚跑到后院找到了爸爸，他正拿着一把大剪子在修剪树枝。嘿，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天生就这样没有头发呢？爸爸回答说， 这个嘛， 好多人出生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头发，就连你也是一样的。 杰里梅亚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确认自己的头发还在那里，而且很多。 呀，那看来就不是这个原因。 爸爸又向他解释道， 不不，要知道我后来长出来个头发，可是当我变老一点的时候，头发就这么一点点的掉光了。 杰里梅亚思考着爸爸的话，他努力地想象着爸爸有头发的样子。 会很长吗？会是卷卷的吗？会是分头吗？也许他会像牛仔那样戴个帽子压住头发。哦，如果他的头发是卷的，他肯定要像摇滚明星一样戴个大墨镜。不过分头嘛，很像餐馆里的服务员。 有头发的爸爸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杰里麦亚很想知道。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他问爸爸， 爸爸，掉头发疼吗？ 爸爸说，不疼。 会出血吗？ 当然不会出血。 那么掉头发的时候你哭了吗？ 要是爸爸哭的话，眼泪一定会像河那么多。 没有，我就是有点心烦，不过我知道有没有头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思想和品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别人好不好。 第二天，杰里麦亚和全家人去海边玩。杰里麦亚打量着四周的人，他们的外形、身材和皮肤的颜色都不一样，有些人长得很矮小，有些人又高又大，有些人很瘦，有些人很胖。而且杰里梅亚发现在海滩上有各种各样的秃头，有些人的头发只在头顶上少了一点儿，看上去就像个中间是空的甜甜圈， 有些人的头看上去像个马蹄铁， 有些人的头发完全秃了，简直就像月亮上的人一样。杰里梅亚看着爸爸，阳光照在爸爸的脑袋顶上，反射出光亮来。杰里麦亚笑了，他叫道， 嘿爸爸。 杰里麦亚怎么了？ 我想我再也不要去找你的头发了，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完美。 怎么了，小琴姐姐？ 这是我刚从幸福小区的门口拿的传单。 哦， 第一届幸福小区帽子设计大赛。 帽子设计大赛？ 对，我听说这次我们要在幸福小区举办这个大赛，然后呢，让大家设计各种奇怪的帽子，谁的帽子最奇怪，就可以得到其他所有奇怪的帽子作为奖品。 哦，是这样啊。 嗯，而且结束以后，我们还要全小区的人都戴上奇怪的帽子，在我们整个幸福小区举行一次帽子大游行。 哦，那现在我们家里有的是太阳帽、草帽。 哎呀，这些都太普通了。 那安全帽 必须要做一个最最奇怪的设计才能得第一名 啊。我有了。 什么？ 你坐在这儿， 我坐在这 儿。哎，看着镜子， 看着镜子。 嗯，就像在外头那个发廊一样哈。 你要把我当成模特儿？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哎，一会儿我在你的头上会换各种造型不一样的帽子。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 然后我们拍照片， 好， 然后送到组委会上去， 好的， 让他们去评选， 好的。 我想我们一定是冠军了。 你打算给我做什么样的帽子？ 嗯，你说我们有的什么太阳帽、草帽，这些都太一般了， 太一般了，太一般了。 这样，你先化个妆。 好， 一会儿这样就上镜了。 我要把嘴画得漂亮点儿。 对， 画画眉毛。 对，戴上个墨镜。 戴上个墨镜。 有啦，做好啦， 做好啦。 我挑选了一只穿了3年的已经被撑大了的松了口的袜子，而且还是长筒袜，你看它的色彩丰富吧，哈哈。哎，往这边歪一边，一二三，咯吱。 OK。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其实呱呱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聪明的，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够认真，偶尔会露出懒惰的样子，导致他的成绩一直不理想。结果这次考试又砸了，妥妥的全班倒数第3。到了晚上，呱呱把成绩拿过来的时候，妈妈在前边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最后从后面发现，有呱呱的名字，于是积聚了很久，愤怒爆发了。妈妈生气地在客厅开始教育呱呱，妈妈说，呱呱你过来，你学习成绩怎么一直都上不去呢？啊，为什么？你差在哪儿了？其实我对你的要求你知道吗，并不高，我也不指望你排第一第二第三，知道吗？我就希望成绩单上吧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行吗？你告诉我，你今天就告诉我，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告诉我行不行，行不行？然后满眼泪花的呱呱突然带着哭腔，非常为难的对妈妈说， 妈你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我提一个建议，你看这样行不，你还是跟我爸再生一个吧。 有一天，团团在呱呱家里边玩，两个人聊着聊着忽然有了争执，呱呱的妈妈听见了，走到客厅没有进他们俩的房间去打扰他们俩，只站在边上偷听了一下，听听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听见团团和呱呱他们俩的对话是这样式的，团团说， 哎呀求求你了，就别看这个书啦，整天看这个书有意思吗？ 我看我的书，你玩你的，我们互不干扰，你管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恐龙科学家，来研究恐龙。我在一直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为什么瞎管？ 哎呦呦呦呦，别让人恶心了，哼，还恐龙科学家，你是编剧吗？还真编得出来，哼，我也有梦想，但是比你现实。你知道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吧？我就好比是地球，你就好比是月亮，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简直太遥远了。 净瞎说，连点科学知识都不懂，咱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比月亮和地球的距离近多了，他们比我们远10000倍。 弄了半天你也知道啊。对呀，这就是咱们的距离，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不懂我。 妈妈当时就听懵了，哎我的天哪，娃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电子城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陈思恩和陈思雨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坏蛋问我不知道》。 坏蛋问我不知道，小老虎